一个紊乱、 嗯、 然后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呢，短期内供应不足显然其实它不是一个致命伤、 嗯、 那如果这个房地产商和炒房者故意营造这种房少房荒的这种氛围，暗地里搞一些这个全款优先捆绑销售的这种小动作，其实是对于当地的房产市场的一种失衡、 嗯、 但是呢这短短三个月内这24万人把最终的目标落在了西安，为什么不去别的地儿，去西安呢、 嗯、 其实西安的房价在咱们这个同等城市来说 它比较低， 相对来说低一些， 比较低的、嗯、 它只有10000出头， 而且它在二线城市当中是属于低位的， 对呀、 嗯、 那同比咱们这个新建城市杭州它都达到了3万块钱一平， 是的是的， 成都呢也达到了，新房也达到了13400，二手房达到了15000、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西安呢因为它房价比较低嘛，大家都觉得好像买它房子人并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也缺乏一些充分的政策准备，以及呢这个实施细则、 嗯、 所以这回出现这个情况呢可也可以理解，因此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呢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二线城市加入就是人才抢夺战的这些城市哈、 嗯、 在这个房子方面一定要事先做好一定的准备啊。 嗯 嗯， 其实咱们这些人啊，他手里拿着钱、 嗯、 然后拿着他的高学历，他其实是最先，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嘛，他会去这几个城市，他会去分析，那西安作为这个二线城市，西安二线城市然后房价又低，他马上就涌入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个状态， 没错、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引进人才的哈这样的一些措施应该说是一项系统的政策工程了、 嗯、 他应该说不仅涉及就业呀、啊、也涉及住房子女教育等等方方面面，所以城市只有在综合层面上为人才搭建扎实的平台，才能够不仅把它招来而且还能把它留住、 嗯、对呀、啊嗯、我们说这个人才才是一个城市的这个生命力，有了人才这个城市的无论是经济啊还是教育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嗯嗯、 那这些人来了那你要就要去考虑他的怎么住、 嗯、 然后他的子女上学、 嗯、 包括他以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都要做一个综合的考虑， 是的，嗯，所以说也给其他城市的有关部门提个醒哈，引以为戒、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摇号买房或大面积实施，知情人的称网传版为讨论稿，那继续就是号买，就是继摇号买车以后、 嗯、 那么摇号买房也可能在北京大面积的实施了，那近日啊有媒体爆出说北京的限房价竞地价这个项目啊将实行摇号选房，虽然官方呢并未对此正式回应，那知情人士也透露说之前的网传的摇号细则只是一个讨论稿，正式的办法呢还未确定，不过呢多位业界人士也认为说限竞房摇号将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呢或向无房刚需家庭倾斜，那么摇号一旦实行，在改变北京选房规则的同时，对于北京楼市影响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 嗯，对，这个限竞房摇号，其实这个传闻已经春节之前就业内人好多业内人士就已经在这个楼市里边就传了。 嗯， 那咱们现在市场上的限竞房呢，一是没有拿到预售证，还有就是等着摇号的政策出台。为什么没拿到预售证？有些人就说就是等着摇号政策的出台才会放这个预售证。 嗯， 所以说呢，就很多楼盘的销售人员，他在卖房的时候都会告诉咱们购房人那个。会到时候会采用这种摇号的方式来购房，但是细则呢，就比如说会不会像别的城市一样偏向刚需、 嗯、 这个摇号具体是怎么摇法、 嗯、 现在还没有确认， 对， 那可以确认的就是说肯定是可能会以一种这种摇号的方式， 嗯，但是怎么摇啊？ 对， 这个还有待于呢，这个官方呢给出一个答案啊。 嗯， 不过在这里我真的是特别希望呢，因为现在呢买车咱们就摇号， 嗯 啊，当然摇号呢也确实也有很多的优势和好处， 嗯嗯、 但是有一点呢也确实显现出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买车摇号啊，他就跟着瞎起哄。其实他真的是不需要车，你知道吗？他可能也跟着，哎呀，那我就去摇吧，在网上一摇，哎，这些摇号的人呢还特别有运气，你看这么难摇吧，他还摇上了。我有一两个朋友都是这样，摇完了以后呢，其实他不想买车，你知道吗？就在手里在跟这个拿着这个号，人真正想买车的人啊，买不了车，不想买车的人还真摇上这个号了，而且这个号呢还不能够怎么去处理，比如你卖也不行，你怎么也不行， 对呀， 就在自己手里。 所以说这个摇号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那摇号相对来说是一种很公平的方式啊。 嗯、 那你